我们会和他们见面。 Yeah, they'll come down from the mountain and then we'll have lunch together. 好了、yeah. they've taken care of that. Right. 意思就是说这个 take care of 就不是照顾了。Mm-hmm. Yeah, they did this, they handled this. 对而是他们做完了这件事情、 mm-hmm. 他们搞定了这件事情。 对对对。 就是说最可能呢就是说等他们完事儿了以后呢、mm-hmm. 我们再见面。 对对对。你可以用这个我自己做我自己做你别管我。Hey, I'll take care of that. Don't worry, I'll take care of that myself.、Yeah. 对 ,take care of 也有我来搞定的意思。 是、sure.。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完事儿了等我完事儿以后你可以说 after I have taken care of it。 Perfect, yeah. 你看就可以这么说。 Yeah. 所以你别再说英文中文啊完事儿怎么说呀、 mm-hmm, mm-hmm. 就这么说了啊。连接起来啊注意连接思维啊、 yeah. 马克说诶你曾经在街上烧过纸钱吗啊晶晶说没有但我理解啊人们为何那样做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微信挑战、看同学们的表现如何吧来马克老师挑选一些同学我们来点评 好好 第一位是杨丹 好 Have you ever burned paper money on the street? On the street 是对但是呢 paper money 有可能是真的钱那个100元50元一块钱的所以paper money 肯定要换可以说 spirit money 好我们来说中国这个祭祀用的这种纸钱啊、千万不能说 paper money 对对对 因为这个纸钱很可能指的就是人民币 是yeah 不是冥币了哟如果是冥币的话就得说 spirit money 对 精神的钱或者叫做 yeah joss paper 是其他的东西 joss paper 是那个普通的纸对、 joss paper joss paper 对 这是清明节大家必须要学会的两个英文单词 是那个什么黄色的纸不是那个钱的样子、 joss paper 就是那种黄色的那种纸、 对对对、 好这两个地方啊注意了、紫色风信子 Have you ever burned paper money in the street? No, I haven't, but I understand why people do that. 好好好第二是特别好 No, I haven't, but I understand why people do that. 特别好 Have you ever burned paper money on the street? 不用说 in the street, 就是 on the street, 很普通的这个。但是那个 Have you ever burned spirit money or joss paper on the street? 就可以。 好注意这个地方在街上是 on the street、 right. 注意固定搭配了 对 王贵勇、 Have you ever seen burning paper on the streets? No, I can understand why did people do that 这个 did 不用所以 no but I can understand why people do thatWhy people do that? 不用 did. 注意，不是你看没看见街上有钱烧，而是你有没有在街上烧过钱。 是是是， 啊，这是不一样的意思。 如果你问别人 ，Why did people do that? 可以。 明月心 ，Have you burned the paper money on the street? No, but I can understand why people do it. 好 why people do that, 可以 but I can understand why people do that. The spirit money on the street 是对但是、spirit money, 纸钱不用 the. Have you ever burned spirit money on the street? 可以、不用 the spirit money. 注意了这些钱啊这些钱前面千万不能加 the 哦。 对对对。 他们就是 spirit money,、 right. or just paper, spirit money. 对 好不好不能加的、再来听一位丫头 Have you ever burned paper money on the street? No, but I know why people do that 好好好可以 No, but I know why people do that 可以 No, but I understand why people do that 都可以那个 paper money 就要换 spirit money 我们还有加那个 joss paper 一会儿可以听这个 注意一个是 spirit money 对对对 一个是 joss paper 对对对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东西对 Sally 说呢 Have you ever burned ghost money on the street? Ghost money 可以对我们可以猜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虽然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说这行但是我们能猜到 yeah, 什么是 ghost money spirit money ghost money 也可以别说 play money 没有一个人做这个错、但那个上边我看那个 play money 对对这个是孩子的钱 不能随便说 play money 对对对 这不行哈 是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就这个句子当中呢一些 common 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很多同学说了 Did you ever do something? 对对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用 Have you ever done something? Have you ever? 对对对跟可能明年你也有一样的嘛、后年也可以、 一定用 Have you ever 对对对 比较好 是 另外不要说 paper money 对对对 这是错的 对 Spirit money or joss paper 对对对 第三在街上 on the street、not in the street 对对对对对 好吗 OK 吗 好， 这就是第一段，很多同学表现都很好，几乎都是八十分以上了。 对， 漂亮，来看老师怎么说。 Have you ever burned spirit money or joss paper on the street? 标准的说法 ，Have you ever burned?、 Mm-hmm. 注意 burned， yeah， burned， burned， 烧。Spirit money or joss paper on the street?、 Mm. 没有。 No, I haven't. 我理解人们为何那样做。 I understand why people do that. 简单啊，继续往下看。 Mm. 但是呢，我尽量呢每年回家乡一次。 But I try to get back to my hometown at least once a year. 回家乡。Get back to my hometown. Yeah, return to my hometown, get back to my hometown. 哦、oh, ，可以，我们也可以说 return to my hometown. 你还可以说 go back to my hometown. 但是 get back 在这儿是比较合适一点点。 啊、oh, get yeah, back to my hometown. Make it back to my hometown. Yeah,、mm-hmm. find the chance to go back to my hometown. At least once a year. 对对对。 至少一年一次、mm-hmm. 这样呢我就能亲自前去亲人们的安息之地了。 So I can visit the actual resting place of my relatives. 真实的那个亲自前去、 actual resting place 对 visiting the actual 就是那个真实的 对对对 真实的 resting place、resting 休息的安息的 place 地方 resting place 就是安息之地、你看同样是墓地有很多种说法 对 grave sites yes graveyard、resting place 对对对 tomb、yeah. tomb、 yeah. 你看都行 of my relatives、那你通常会跟着父母同去吗 ？Do you usually go there with your mom and dad? Do you usually go there with your mom and dad?、这句话也简单 ，go with someone。是的。 Yes。 我们呢一起爬上山去墓地。 We walk up the hill to the burial site together。 你看，墓地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Burial site。 Burial site。 对对对。 burial、site。S-I-T-E Yeah, burial site 埋葬的地点、Burial site Yeah We walk up the hill 爬上山、走上山去 To the burial site、没错墓地通常都是在高处 对对对 对吧都得爬上去、如果还有其他亲戚也在的话他们也会一块来 If any other relatives are in town They come too 哎，您看这个说法 If any other relatives are In town In town、这个美国人用的很多呀 Yeah, in the same city as you at the same time So they are in town In town 的意思不是在镇上了。 对对对对。 他的意思是什么呀？跟你同在一个城市。 Yeah, it's like if you run into your college classmate at your hometown during one of the odd holidays, you can say, Ah, I didn't know you were in town. Oh yeah, I'm just in town for the weekend. 天哪，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座城市啊。 对对对对。 在同一座城市叫做 in town。 对。 我们也理解为如果其他亲戚也在这儿、they come too,、 yeah. 他们也就会一起来了。 对。 哎呀，听上去是一个不错的和家人一起共度上午的方式。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way to spend a morning together with members of your family. 不错哈、你看这一家人很难就是说 get together. Yeah. 因为某种事由在一起吧。 对对 对, 对。 所以往往这种节假日呢就是大家能够共聚的时候。That sounds like a good way, 一个好办法。 对对对。 To spend a morning together with members of your family. 同样 ,spend some time with someone. Right.、 和某人共度时光。 Yeah. 哎请您说是的。 Yeah, I usually enjoy it. 我很喜欢。 对对对。 我通常呢很喜欢。虽然呢这本身啊并非是相聚来玩的。 Even though it's not fun per se. 注意听，这里有一个新单词。 Per se. Per se. 对对对。 The spelling is P-E-R space S-E. P-E-R 空格 S-E. 对。 好，意思是 Per se. It means not exactly. Yeah. Not, 意思是 exactly.